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新的一年每天都在。开场曲来自光良的这首《光》啊，收录在2002年他的个人的国语专辑当中，这是由廖莹如作词的，那么同时呢作曲和编曲都是光良自己来完成的，非常喜欢，所以还收录在了2006年他的个人的时光年精选集当中啊。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是光良除了在为其他歌手的一些创作之外，更多的是他为一些自己的歌曲的那种谱曲的旋律性，非常有故事和戏剧的冲突在里面。 OK， 继续来听嘛，在我们的活力派的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你好，我是思萌，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窗外的天空一片晴朗，讯息在闪，手机在响，我们的一切终于明朗，最远的那一段，视线摆在最远的地方，你的笑脸我不再想，你不是我的未完待续，离开你去远方，思念在旋转，胡思乱想，不要再想，各自凝视着不同方向，如何喜欢都只是捆绑，心漫长，只害怕沿途思念坚强。 的未完待续。 感受到蓬勃，黑洞传来颠簸，前奏在偷偷敲打我耳膜，不必说破，我已读出了轮廓。不管火有多微弱，都能穿透，从黑暗尽头到我的指缝。想太多，失去更多，寄托如果，还不如寄托。就现在的我。这分钟的直觉带我，这分钟再没有疑惑，我可以不假思索，我已经不假思索。这分钟我不再闪躲，这分钟一切都掌握，我可以不假思索，我已经不假思索，对自己不假思索，对世界不假思索。你身体沉到水里，学会了憋气，再欣赏这谷底，创造出涟漪，让自己都压抑。我不信其他猜谜，面对未知风起心跳呼吸的阵地，我依赖我自己，是我的真理。不管火有多微弱，都能穿透，从黑暗尽头到我的指缝。想太多，失去更多，寄托如果，还不如寄托。就现在的我，这分钟让直觉带我，这分钟再没有疑惑，我可以不假思索，我已经不假思索。这分钟我不再闪躲，这分钟一切都掌握，我可以不假思索，我已经不假思索。对世界不假思索，对自己不假思索，对世界不假思索。这分钟让直觉带我，这分钟才没有疑惑，我可以不假思索，

自 Harry Styles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 Golden 啊，也是致敬的黄金年代的那种概念，包括一些复古抓耳的基调，质量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在整张专辑的 Fine Line 的当中，也是 Golden 作为了点睛之笔，先行放出来之后，也是完成了整个专辑从上到下的一个情感的转接。有些人可能听到这首歌会想起了 Call Me By Your Name 电影里面的一些场景啊，也可能是西瓜味的夏天，可能是那种尽情的舞步啊，可能是梦幻又复古的感觉，反正非常适合在今年夏天来听啊 Harry Styles 这样的一首歌 Golden 啊，希望你会喜欢。同时也来听到我们在活力派当中为你准备的更多的好歌，将会在接下来节目当中依次为你送上。 We'll always be in a club with you in 1970.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在本周我们所关注到的东京奥运会的一系列的看点啊。空手道啊，作为发源地呢，日本也是将在2021年迎来这项运动的首次奥运会的亮相。在2018年11月份的马德里举行的世锦赛上面，日本队当时是技压群雄，那么这次在家门口比赛啊，相信东道主队伍应该会有更为精彩的表现了。但其实你要知道，空手道呢并不是唯一一个会在东京奥运会上演奥运首秀的运动项目，你包括滑板项目的历史首枚奥运金牌也将会在这次的东京奥运会上面找到归属。还有呢，7月25号周日表现最佳的男子街式滑板运动员啊，也将会获此殊荣。那么同一天，关于运动攀岩和冲浪也将会产生首枚奥运金牌。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陆续跟各位分享分享关于这几项运动的一些好玩的看点。 Same old you, the same old me. You get bored and I get cold feet. Get high, get wandering eyes. Forget I've never ever had it so sweet. I realize what I've got when I'm out of town. Cause deep down you're my girl in the golden crown. My princess and I don't wanna let you down. No, I don't wanna let you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You want me to come over, I got an excuse. Might be holding your hand, but I'm holding it looseGo to talk, then we choke, it's like our necks in the noose. Avoid the obvious, we should be facing the truth. Start to think it could be Finland now. Kinda shocked because I never really had any doubts. Look into your eyes, imagine lies without you. Dig, dig, starts again. Start to think it could be Finland now. Kinda shocked because I never really had any doubts.Kickstarts again. Starts again. And the love kickstarts again. Starts again. Big, big starts. It's the same old you, the same old me. You get bored and I get cold feet.Get high, get wandering eyes. Forget I've never ever had it so sweet. I realize what I've got when I'm out of town. Cause deep down you're my girl in a golden crown. My princess and I don't wanna let you down. Big, big starts again. Start to think it could be Finland now. Kinda shocked because I never really had any doubts. Look into your eyes, imagine lies without you. Love kick starts again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六点活力派，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自导自演自拍 有什么突然很好，有些手就会很痒，不知痒都长很像，是纸巾还是魔法，看没精没白没眼没灵没有办法，在自导自演自拍自恋无法自拔，要掩饰掩天掩地掩饰放弃挣扎，请慢走不送玩家重生解爱密码中，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啊！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be just a so-so. Right here in my arms where you should be、 yeah. Whatever you need, mama, yes indeed. Ain't no holding back, trying to give you all of me. Giving you a lot more than ain't trying to give you love that's so-so. If you're feeling on me, mommy, let's so-so. Cause I'm ready to give you, baby, all I got 100% and the love and don't sky 善良之春我要听，同意我就开小瓶，嗨了起 扫兴。有人钟爱玩美貌，有人喜欢不想要，口味重的直接叫辣椒。上半夜绝食难掉，三更后电子饮料，起起伏伏伴奏一通宵。我喜欢去触摸天那种刺激，会冲破之前都人无限，情不情断，亿万细胞满世界狂暴。我需要不停的发烧，来融化这世界的冰冷。我的热情没有死角，只能够一直的跳，一直的摇，一直的跳跳。 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